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或许路上有些拥堵，摇下车窗，一起看路边的风景。 或许有些想他，打开广播，静静品味记忆中他爱的声音，触摸一种心情，就在你的耳边。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老人下有孩子，碰到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棘手。王立成先生也用场景来举例解释了叮当快药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便捷。 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无线时代，每天用手机的人泡在手机上，大多数人不是小孩子也不是老人，而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少年或者中年人。那中年人其实坦白讲，其实工作压力很大，每天从早忙到晚。那与此同时，一对夫妻有旁边四个老人啊，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岳父岳母等等，那四个老人还有可能下面还有一到两个小孩，其实生活压力很大。那这样下去的话，其实在真正家里面万一有什么事的时候，小孩身体不舒服或者自己胃里不舒服，那这时候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订单，我们非常容易的给顾客送到家，这个场景正好迎合了我们在27、28岁到40岁左右中间这批消费者。 能把药品送上门这样的观念，我想5年前你肯定都没有想过。叮当的理念其实不仅止于送，而是高效的送货。 今天叮当在全国只有100个药房，那另外一个层面上，我们在线上实现了28分钟在附近的3公里有一个送药的这样一个极致的服务。为什么叫极致？就是目前在国内好像我们是最快的。那这样来讲，我们的一个线上的订单比线下订单现在已经达到了2倍甚至3倍。我们的目标和梦想，在未来有一天全中国能够有6万个药房能够加入到叮当这样一个体系，那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完美。 在交通拥堵的北京，28分钟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真的很难。叮当能够实现对顾客的承诺，也能够看出一个企业背后的努力不仅是说说而已。在访谈当中，王立成先生也向我们解释了叮当这个名字的来历。 就是门铃的声音，这个是我们创始人杨总的灵机一动。其实很多企业家他就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叮咚，叮当就到了，健康到家。 门铃的声音 这样的企业名称可爱亲切，而且也能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对于王立成先生加入叮当，他却用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词。 我觉得好玩，把工作和你生活的乐趣能够结合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像我今年的年龄在40岁左右的话，在整个社会阅历上来讲，已经达到人生当中特别高的一个峰值。但是你会同时感受到你的身体健康跟你20多岁30多岁是有明显的不同。所以说今天我们在之前3年在阿里工作的时候，每天跟小伙伴们熬到晚上11点12点，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不如20多岁身体好。所以这时候你会意识到，健康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实际上是今天整个社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来叮当做这样一个事业，我觉得对自己也好，对整个社会特别有价值。 至今为止，王立成先生加入叮当已经有100余天的时间了。这100多天他觉得印象深刻，而且活力十足。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王先生并非是医药领域的专家，他又怎么能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发挥到极致呢？ 这里边有两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词叫专业，一个词叫创新。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所谓崇尚很多专业的人，其实都对创新是抵触的。往往很创新的人，往往是不专业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来讲，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要相信自己。你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人，那能不能带领一帮专业的人去做一件创新的事情？ 从事快乐的行业，取得优异的成绩，这也许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而对每一个人来说，这样的选择都有非凡的意义。不管是叮当与王立成先生，还是王立成先生对于叮当来说，二者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以快乐为出发点。但是王立成先生也并没有因为当下的环境而得到满足，而是继续的帮助消费者找乐子。比如说今天就是叮当快药最重要的日子，春交节。 那经历过4-5个月的冬天，大地复苏，春暖花开，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这些年轻的男士女士们谈恋爱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春的意思就是两性，娇呢就讲的宠爱，就像桃花一样，面如桃花的感觉。所以我们讲娇字，就是我们强调消费者要宠爱自己，节呢就讲的减肥瘦身。 设立春娇节是希望给予支持叮当的消费者做出更多的回馈。如果说叮当与王立成先生来讲是挚爱，那么今天也就是叮当对于消费者爱的表达。 电话5251-4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上小顶网。 用责任汇聚诚信的力量，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特别策划天天315，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活动，诚挚邀请您的加入。2017年3月27号，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企业诚信宣言启动仪式盛大启幕。不信不立，诚信从你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筑诚信社会。诚信参与热线0105175-2200。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400-010-6003。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 经典969，我是周周，让我们和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 I'm not afraid to die.

真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Thank you.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原来你都知辛苦，原来你都受过苦。 12岁进娱乐圈，16岁正式出道，20岁就退出了娱乐圈，22岁时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了。25岁的她拿着5亿的分手费，高调宣布复出。这个女孩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冲劲，做着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过程之中，尽管甘苦自知，但放眼娱乐圈，恐怕再难以找出第二个像梁洛施这样完全由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过去了那么多年，你还记得他吗？梁洛施的性格非常独立自主，这或许是跟他的童年经历有关。梁洛施刚出生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母亲打零工而来，用微薄的收入来养活他和姐姐。那个时候，他就在幼小的心里跟自己发誓，一定要自立自强起来，让母亲不再那么辛苦。12岁那年，他刚刚小学毕业，就决定踏进娱乐圈，因为他觉得当艺人可以赚很多钱，所以尽管英皇娱乐10年的合约显得很苛刻，但他还是在合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他人生进入了新阶段。因为年龄小，又处在青春叛逆期，所以刚刚成为预备分子的梁洛施完全摸不到门路。在英皇公司严格的要求之后，他愈发觉得压抑。其实那个时候，英皇最当红的明星诸如谢霆锋、 Twins 等等，都是被公司严格管控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约束，但对于梁洛施来说却是一种负担。所以在最初的3年时间里，他没有接到任何工作，后来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被公司雪藏了。看来好事多磨，梁洛施自己也在反省，好在上天还是眷顾了这个女孩，终于让这块金子有了发光发热的机会。2004年，梁洛施正式出道，而她的第一响便是首张个人专辑 Isabella。 这张专辑主要是将她打造成夏日美少女的形象，还与 BOYS 组合打包宣传，虽然里面都是些广告歌曲，但至少让香港人知道了这个笑起来很甜美的女孩。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梁洛施的粤语歌曲《惜自己》。 原来你都知辛苦，原来你都受过苦，谁又有放力去逼你去在乎，我会使你痛苦，都算极可恶，有消息多天，热情当然减一点，然后你说要见，怎能不想亲一点，爱就像实验，这回我变你未变，不见你因为我都怀念，曾经都哭得我半死，想到将会被你飞，这个游戏已消失趣味，要每日随时候家来等你，我最后宁愿失自己。原来你都知辛苦，原来你都受过苦，从此看你那副一脸未在乎，我会使你痛苦，都算极可恶，忘掉我，原谅我无辜，明明爱得很辛苦，为何要不断吃苦，谁又有放力会逼我去在乎，要爱的这么多，亦是你一副，你面目早已记无误。没错，我爱过你，为何双方都欢喜，然后你半放弃，坏人怎都输得起，势利又便利，全来我要答谢你，可爱你一样也可亲密，曾经都哭得我半死，想到将会被你飞，这个游戏已消失趣味，要每日随时候家来等你，我最后宁愿惜自己。都受过苦。 天吃苦，谁又有法例会逼我去在乎，要爱的这么多亦是免一苦，你面目早已变模糊。要爱的这么多亦是免一苦，向前去从来未后顾，

都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是高纯度的少女心呢？我觉得不是每天沉浸在 Hello Kitty 的粉红小世界，或者是幻想着盖世英雄从天而降为你拍拍满身的尘埃睡去，就再来痴情恕罪，而是到了某一个年纪，依然步履和缓而独立，独立而善良。只有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独立，才能够确保任何年龄都有资格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投入更加新鲜和美好的生活。所以真正的少女心，就算老去了，也不会在儿女的故事当中担任无关紧要的配角。到那个时候，当别人说你公主病、少女心，你心里清楚，他们是生怕别人和他们不同，而你也就同样能够坦然地面对，风刀双剑，昂首挺胸，熟练地回到我就是少女心的态度。